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和古巴共产党主要成员23号在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举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朝方有正在古巴共和国访问的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成员和我国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对方有以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萨尔瓦多·安东尼奥·巴尔德斯·梅萨同志为主的古巴共产党主要成员。会谈上，双方通报了自己党的活动情况后，就进一步发展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一天，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应邀出席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举行的宴会。同一天，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前往哈瓦那红场，向何塞·马丁纪念碑敬献了花圈。